ChinesePod.com 你知道奥运会自行车比赛有哪几种吗？ 不知道，有哪些？ 有场地赛、公路赛和山地赛。 啊，还有一个新的我知道。 是什么？ 小轮车。